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啱啱嘅周末就过去咗啦，咁啊我自己呢就终于有机会一试下即係呢一个经典之作 Monster Hunter。 哇！你而家先试唔系啊嘛？ 系有少少似，咁但系大家知，因为测试版咧，即系佢唔系即系全天候开放噶嘛， 系 一几期噶嘛，咁 佢应该系第三期啱啱嗰次噶。 系啦，啱啱嗰期咧就系、是、几日前开始啫嘛，咁就系俾你喺即系佢最后冲刺嘅时候咧，大家测试一下，咁体验一下呢一个最新嘅《魔物猎人》啊，讲紧呢一只游戏。咁嗱，先讲下，因为可能好多朋友咧，即系我话就话经典啫，咁但系可能有部分朋友都唔知咩魔。Monster Hunter 唔紧要，好容易解释嘅就系你有冇见过一班人咧攞住部 PSP， 攞住部游戏机，喺啲快餐店、美式快餐店入边咧，几条友就几个人咧就坐埋一齐，坐足成日噶啦。咁你唔知佢做紧乜嘅，佢就 系 打紧 Monster Hunter 啦。 系啦，咁啊几个喺度斩龙啦，成日啲人话斩龙，而家啲人就话食鸡。曾几何时就成日都约埋一齐系斩龙， 或者咧通常以前叫做 Mon Hunt Mon Hunt 咁噶嘛，就系呢一只游戏啦。 系啦，咁呢一只游戏嗱，坦白讲嗱，我未讲呢个测试版，我玩完之后。感受之前咧，我先讲下呢一只游戏。其实我好多年冇玩过，因为曾经咧，我就系喺 PSP 年代啊， 最旺盛嗰个年代 啦。系啦，即系个个人咧，嗰部手提游戏机咧，总之都会有呢只 game 喺入面噶啦。简单嚟讲 甚至乎特登为咗呢只 game 去买呢一 部机嘅都有。系啦，就总之几个人咧就约埋出嚟就斩餐饱噶啦吓。咁打从因为呢一只 game 咧之后就俾任记咧就买咗。 系啦，因为任记就类似即系同佢倾好咗呢只 game， 暂时就净系出喺我啲机度， 系啦，成为佢哋嘅独家嘅一个嘅 product 咁。 系啊，因为其实喺游戏生态圈入边咧，独占游戏或者啲独家游戏咧，好重要嘅，就系决定咗你嘅使用者、你嘅消费者咧会买边部机嘅。 冇错， 即系例如如果我系Mon Hunt死忠咧，咁佢只要出喺边部机咧，我就会买嗰部机噶啦，从而就推高嗰个游戏机嘅销量。 系啦，喂，的确、哦，我身边有好多朋友本身系冇买任记嘅机嘅，因为即系嗱，大家都知啦。任记嘅机咧，虽然佢好玩就好玩啦，又体感又成咁样样啊，咁但系有多即系其实讲系玩操作噶嘛，咁我使乜用体感啫？咁一路以嚟都冇玩任记嗰啲机嘅，即系 V 嗰啲系冇嘅，直至到因为咧就系任记买咗呢一只 game 嘅版权啦，咁之后咧有部分嘅朋友即刻咧就走去冲去买呢一部机，我谂你系其中一个系。 嗱，因为咧佢除咗 V 有出过 Mon Hunt 之外咧，佢部手提游戏机即系嗰部 3DS 咧， 系都有， 都系出咗呢个 Mon Hunt 嘅，而我咧冇乜兴趣嘅对 3DS。因为 3DS 个画面就即对我嚟讲好似差啲咁，但问题佢又出咗 Mon Hunt， 咁啊焗住你都要买，你唔买咧你就玩唔到 Mon Hunt 啦。咁就 系 呢个原因咧，因为咧其实Mon Hunt 呢只游戏咧已经好多代都净系出喺一啲画质比较差嘅游戏机上边，咁啊成日俾啲 hater 俾啲即系唔中意呢只 game 嘅人就取笑佢系呢个叫做模糊猎人啦，因为个画面咧就爆格模糊嘅。咁而家今次即系你啱啱讲上个礼拜就啱啱呢个礼拜其实。啱啱过咗呢个礼拜玩 demo 嗰只咧，就 系 出喺 PS4 度嘅，系第一次翻去次世代嘅游戏机，有高清嘅画面， 系 真高清， 系即系啦，唔系纯粹啲格仔咧，高清化咗佢，唔系嗰种， 起码见到个样，起码见到啲眼耳口鼻先。所以咧，点解今次呢个 Mon Hunt 咁万众期待？其实呢个就系最大嘅主因，就系等咗咁多年啦，终于翻去家用主机，终于翻去次世代有高清画面嘅主机度，有得喺部高清主机度屠龙。 哇！即系对于我哋咁感动啊，话听 唔系真系讲笑。对于我哋呢啲死忠嚟讲咧， 呢日真係等咗太耐啦，真係太耐啦！ 我完全感受到真係好耐呢一件事啊！ 喂，咁嗱，對於你嚟講，你好耐冇玩，喂，點樣先呢一集？ 其實坦白講，因為嗱，我就唔算話係好中肯嘅，因為畢竟我唔算係好死忠啦。中間頭先講話好多代咧都冇玩過啊，尤其是轉咗去任記嗰邊嘅時候。咁但係坦白講，無論喺個畫面，甚至乎喺個操作各方面咧，即係相比起我以往玩過嘅經驗咧、體驗咧，其實係真係幾何級數咁樣提升嘅， 同埋係完全唔同咗個感覺。 嗱，先講下嗱，因為呢一個遊戲咧本身就成日都話斬龍，斬龍其實咩意思咧？个游戏嘅玩法好简单嘅啫，咁啊，通常就系你一系自己一个人玩啦，或者你可以揾三个队友，四个人一齐去完成一个任务嘅。咁通常个任务系咩咧？咁就你入到去，咁佢就话俾你知有一条目标嘅魔物，即系一条龙啦。 系，因为通常都一怪兽咧，如果一啲唔识嘅人就会 或者系怪兽啦 吓。咁但系其实大部分都系龙嚟， 都系龙嘅飞龙，即系吓以往西方嗰啲咧，大家有睇《神龙记》就知啊，嗰啲咁嘅龙啦吓，好大只，好凶猛嘅。咁以往咧通常咧就系喺个地图入面咧，咁地图咧即系以往啊，讲翻以前啊，咁就分唔知九区咁先算啦。 系啦， 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五区、六区逐区揾咁样样。咁以前咧，我哋由一区去二区，二区去三区嘅话咧，咁因为即系手提机啊嘛，咁啊唔可以一次过捞晒成个地图出嚟啦。 其实老实系机能所限嘅， 系啊，机能所限啦。咁所以咧，佢就变咗就系你每一次你过场嘅时候咧，佢要捞一捞嘅， 即系要过地图嘅，要过画面嘅。 系啦，咁、那个游戏嘅玩法就系、是、咁，你通常咧就系、是、大家一齐揾到嗰条龙，跟住后屘咧就将佢斩死，跟住就即系 capture 佢啊，或者就攞佢嗰啲嘅即系材料就我嚟继续做武器。 因为咧每一条龙咧或者每一只怪物啦，就有唔同嘅生态嘅，佢有个好丰富嘅生态。系统即系例如有啲就会识飞，有啲会遁地， 系啦， 有啲会潜落啲沙度，攻击方式又唔同嘅， 系啦。 咁呢只 game 咧就 系 考你对嗰只魔物嘅熟悉程度， 系， 同埋用唔同嘅即系技巧去斩咗嗰条龙之后咧，喺佢身上攞啲素材出嚟再整装备， 系， 其实是一个无限轮回嚟嘅， 系。 你就系杀一条龙，攞佢啲材料整装备，整完装备咧。又再殺下一條龍， 攞 啲材料整裝備， 係 啦，咁成個遊戲流程就係咁樣嘅。 咁當然佢就即係有個即係所謂上下位之分啦。你打到上位嘅話，咁嗰啲龍就梗係難打啲啊，同埋嗰啲素材就稀有啲啊，咁於是乎成為好多獵人啊，大家一心想要搜集嘅一啲嘅材料啊咁。 係冇錯。 同埋因為呢個遊戲本身咧，即係每一次你喺執行任務嘅時候，佢有個時限嘅。咁當然如果人數越多嘅話，那個時限咧其實就越容易去可以通關啦。 因為咧佢有個特色嘅就係、是。有啲游戏就你越多人打，即系个怪兽会血量可以多咗噶嘛？呢只 game 就唔系嘅。如果你都系打集，佢有个地方叫集会所啦。咁你喺集会所打同一只怪，一个人打又好，四个人打都好咧，嗰只怪都系同一只怪嚟嘅啫。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咧，四个人打咧就快 好多， 系啦，快好多，快四倍。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即系以往如果系即系冇咁多 friend 陪你玩啊，因为嗰阵时候都仲未好兴上网啊，咁所以咧，你如果系自己一个人打嘅话咧，咁你就要諗下啦，因为佢入面你可以随地喺个地图嗰度呢執啲素材出嚟，又可以砌啲唔知炸弹啊陷阱啊咁。 即係你可以用唔同嘅即係叫道具啦，帮助你狩猎嘅。 係啦，咁啦。嚟到新嘅呢一个版本入面咧，咁头先我讲过，即系无论喺画面或者操作上面都几何级数提升啦。咁啊，先讲下，即系其实嗱，以往用嗰啲武器咧，其实你喺新嘅一集入面，其实我发现个改动唔系好大 嘅 啫。 应该有啲新武器系你以前冇 嘅 喎， 系有嘅。 咩斩击斧咧？你嗰时有咩？ 斩击斧我都仲。猛车边用过 ，OK， 仲猛车边用过，但已经系好新噶啦，对我嚟讲。 粗重棍你冇用过啦， 嗰个冇啦，系啦，冇啦， 啲新武器啦，唔知。 咁新武器都有，但系你以往如果有用过嗰啲咩大剑啊、太刀啊，即系其实都大概嗰个操作啊，或者佢 keep 嗰个嘅动态咧，系同以往系一样嘅。咁、但系咧，讲紧嘅就系话嗰个人，即系嗰猎人啊，你控制嗰个角色咧，佢嘅嗰个移动啊、个动态咧，就有好多方面嘅改动啦，令到成件事流畅咗好多嘅。 最简单。以前飲藥水好似個傻仔咁樣，你企定定飲藥水做個傻白痴動作，即係舉一隻手咁樣， 話自己充滿力量啦咁樣。 而家就唔係，而家係可能一路行一路飲嘅， 咁啊正常啲咯。即係有時候你即係飲藥水，點解要企定定飲咧？正路你都可以一路開咗個蓋之後，咪一路行一路飲。 喂，但呢個嘢咧，我又覺得即係呢一種改動咧，我覺得係即係好兩面睇嘅。其實而家啲遊戲都係咁嘅，即係例如一啲老派硬派啲嘅動作遊戲 咧，呢個特色覺得 係啦，特色嚟嘅。但係你而家改到佢咁易玩，有啲老玩家。 家唔中意噶嘛。 即係好似 Biohazard 咁樣咯。嗰時你知唔知啊？有多人就係話佢哋 Biohazard 即係生化危機呢隻遊戲咧，以往有個特色就係佢開槍嘅時候一定要企定定嘅， 要舉住支槍嘅， 同埋一定要企定定唔喐得嘅。所以嗰時候咧，你如果玩生化危機第五集都係好戇居噶，就係咧佢開槍嘅時候咧，佢轉身嘅話咧，佢係原地轉身，跟住咧就係去對準嗰只喪屍嚟開槍嘅。係， 雖然有啲人就覺得呢啲咁嘅設定好似好唔靈活啊，但係個問題係有時候呢一種嘢已經變咗呢個遊戲嘅一部分啊，即係你點樣克服嗰個硬直動作都係個技巧嘅一部分。 係，咁但係就係除咗頭先飲藥水嗰位啊，即係你發現就係例如話上波落波啊，而家佢落波即係有個動態加咗落去個物理做得好好嘅，就係、是、佢可以嘅獵人可以跣落去啦。咁、甚至乎你上波落波，你都感覺到咧個獵人即係因應個斜度咧，其實你上波佢好似會跑慢過落波嘅時候 嘛。以前唔係嘅， 以前唔係嘅，係啊， 上下波都係好似平地咁嘅。 係啊，上落波都係一樣，呢上山落海都係個感覺速度一樣，照計就應該唔會係咁噶嘛。咁啊，除此以外，仲有就係例如話佢即係而家用多咗好多嗰、那個即係地圖上面嘅資源咯。嗱，例如話整陷阱，以前就唔係嘅，以前你就點樣都係即係自己搜集一啲材料，或者你自己本身帶咗個陷阱入去嗰個執行任務嗰個嘅區域入面啦。咁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原來你可以利用地理嘅環境，可以直頭咧係啊，例如話假設有一個樹頂上面咧有好多石頭，咁原來你可以諗辦法咧，唔知點樣整到啲石頭跌落嚟咧就砸住嗰條狼咁樣， 即係好多環境嘅互動嘅。 係啦，佢又加咗好多呢啲咁嘅元素落。 同埋頭先你都講過啦，以前過地圖係要撈噶嘛，而家最大改變啦就係其實佢嘅地圖係叫全地圖模式啦，即係點樣行都好唔使撈嘅。 係， 即係以前有過場畫面，而家冇咗嘅。我覺得呢個改動咧，即係作為老玩家，其實都有啲又係50-50嘅。 你懷念啊？ 即係以前， 我又覺得冇所謂，可以慳翻啲時間。 喂，但睇你點睇？以前因為以前過畫面係好重要嘅。以前咧，如果唔夠條龍打咧，我 救你一命。 係啦，我就會、我會點咧？我就過咗定一幅地圖，因為條龍就唔會跟我過嚟住嘅，短時間都。 短時間唔會。咁我就其實佢慢慢都會共過嚟㗎啦。 係啦，咁我就喺嗰個地圖度，即係另一個地圖度搞完一大輪，即係飲曬藥水、磨曬刀、整理好曬先再翻去打。咁而家冇咗呢支歌仔唱啦。 係咪即係而家感覺就會即係好似真實啲咯，即係實地啲咯，感覺冇以往就係好似好遊戲啊嘛。因為頭先你講嘅係用一啲遊戲嘅 bug 啊嘛，即係過場嘅畫面去令到自己有多啲嘅優勢。而家就似乎係冇，但係我又覺得呢一啲改動對我嚟講，可能因為我唔係死忠派啊，即係我中間都停咗咁耐啦。咁啊，對我嚟講係一啲新鮮感。咁啊，加上個畫面真係華麗咗好多，真係冇得輸，次世代真係次世代， 唔使再俾人笑無獵人先啦。不過我覺得嗰啲改動都係其次，我覺得最大嘅改動咧，唔係部機，唔係個遊戲，而係咩？呢個真係最可惜嘅對我嚟講，係人心啊！因為以前咧，嗱呢隻遊戲點解咁好玩咧？嗱，當我覺得咧最好玩嘅地方咧，唔係隻遊戲啊！系人啊，因为以前玩系会四个人坐出嚟、真因为以前冇得上网连线噶嘛，一定要面对面面连嘅，即系大家攞住一部手提游戏机坐晒喺度一齐坐喺度玩嘅。如果有个傻仔喺隔篱唔知点样死咗咧，你可以真人 KO 佢噶啦。即系呢一份情怀，我觉得先系呢只游戏最好玩嘅地方。但系而家真系唔好意思啦，而家系变咗家用机其中一个最大嘅败笔咧，就系、是。我唔通真係四个人攞住部即係家用游戏机约埋一个地方一齐出嚟玩咩，我都仲要四部电视，即係好难再大家坐出嚟一齐玩。 好啦，摆到明就係上网，大家就係开咗一个即係房间嘅号码，大家入去同一间房入面就四个人进行游戏㗎啦。不过的确啊 ,August 咁样讲起呢，我即係喺度测试嘅过程喺度玩呢，都觉得有啲空虚，有啲寂寞，有啲冻嘅係。 老婆唔喺度嘛。 老婆唔喺度啊。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 ，August， 乐活玩家。 我今个礼拜咧，真系游戏界一件咧大事，就系任记咧忽然之间就掉出一条嘅宣传片、可能喺网上面好多朋友睇过，睇过呢一条片嘅人咧都真系惊叹啊！因为佢呢一条宣传片咧讲任记嚟紧就会出一个新嘅 product 啊，呢个新 product 即系啦，一个配件啊，可以话系颠覆啊！ 即系用颠覆嚟形容嘅，就系嚟紧呢个游戏界咧，大家啊对打机嘅观念咧一个嘅扭转啊！ 而且咧，我觉得唔单纯净系游戏界咁简单，即系唔系净系打机界咁简单。佢呢、這个我都唔知点形容佢系玩具啊，定系点样咧？嗱，因为讲紧就系即系任记其中一部家庭主机啦，我都唔见唔可以话家庭主机，又可以带出街喎，都知我讲边部啦。 好模糊啊，好模糊又系。 系啦，即系嗰部平板电脑再加两只手掣嗰个主机啦。 系 咁咧就佢曾经即系一开始出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好特色嘅功能嘅，叫做高清震动。咁咧，我当初好多人都耻笑佢呢个功能。喂，高清震动有咩用先？佢可以仔细咁样震啊，喺唔同嘅方位震啊，又可以有唔同嘅感应器感应到唔同嘅震动啊。 即系单就个震动嗰个嘅力度咧，已经可以令有唔同嘅体会。 嗱，我哋系讲紧游戏机嘅，仲系讲紧游戏机嘅。即系当时大家就谂，即系呢个功能，即系除咗可能一啲比较特殊嘅用途之外。 系啦， 都谂唔到有乜用途噶、哦， 即系我哋而家都谂唔到。其实、你讲嘅特殊用途，其实我都谂唔到有啲乜特殊用途。 打机咯，咪就系讲咧， 咪就系打机之外， 打机咯，系啦。咁系游戏机嚟噶嘛？哎呀，咁嗱呢个高清震动功能咧，而且都冇乜游戏真系可以100%咁样体验到佢有几好用嘅。 系， 即系一直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嘅呢一个设定。咁而家明啦，睇完新嗰条宣传片咧就明啦。 系， 因为咧佢就系将嗱佢推出新嘅配件咧，其实系一啲。纸皮嚟嘅， 系 佢就系用纸皮砌成唔同嘅嘢。 系嗱，即系我先讲下呢一条宣传片，因为可能有啲朋友冇睇过嘅话，略略形容一下啦。咁其实个宣传片咧，一开头嘅时候就即系喺个机器入边就整咗张卡纸出嚟啦，即系好似一啲砌图卡纸嚟嘅。咁跟住后屘你见到咧影片中咧有一对手咧就开始喺个卡纸嗰度咧就开始掹一啲即系已经裁剪好嘅部件出嚟，慢慢接下砌下咧，竟然首先系砌咗个钢琴。 系啦， 咁跟住咧，佢钢琴中间仲有个粒位咧，就俾你摆嗱头先阿 August 讲嗰部机啦， 嗰个手掣落去啦， 系啦，摆嗰啲游戏机画面啊，个嘅荧光幕啊，同埋啲手掣啊，摄喺侧边啊。咁呢个原本系用纸皮砌出嚟个样似钢琴嘅东西咧，忽然之间好似赋予咗生命咁， 真系弹到啊！ 你揿佢真系有声出 嗱、啊、呢、這个嗱，其实咧，因为佢任记啊，净系出咗条宣传片，未解释啲技术细节嘅，但系根据现有嘅即系材料去睇咧，佢应该就系用咗呢、這个嗰啲高清震动感应器同埋高清震动嘅嗰个功能咧，去当你揿个纸皮钢琴揿唔同位嘅时候咧，佢会感应到你揿边个位啦、然之后同时间就用部主机去播翻嗰个声出嚟，佢就 系 用高清震动呢个功能去做到将一部纸皮钢琴变成咗真钢琴嘅。嗱，暂时未知道技术细节系点，但系相信都系用紧类似嘅方法嘅。 嗱，但系呢个都只不过系一个开始啫，跟住后屘你喺条宣传片你。见到就系除咗个钢琴之外，佢仲可以成为即系一个钓鱼嘅游戏啦，有支鱼竿啦吓， 用纸皮接出嚟嘅都系， 用纸皮接出嚟嘅。跟住后屘你见到嘅就系一个机械人嘅盔甲啦、遥控车啦，你谂到嘅即系以为系一啲即系纸皮模型嘅玩具，因为加入咗任记嘅呢一部游戏机喺入面，就好似真系原本系一件玩具咧，忽然之间就赋予咗生命，将虚拟同埋现实咧结合咗，就两样一齐玩。所以头先我哋一路讲嘅就系话。究竟而家呢一个系打紧机啊，定系玩紧玩具，定系做紧啲乜嘢咧？ 暂时呢个任记都只系一啲技术演示嘅啫，未真系。即系讲晒所有嘅应用出嚟嘅，但系我净系睇呢条片咧，我都觉得嗰个可能性系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啊！你谂下，即系而家佢哋呢条宣传片入边 show 嘅画面嗱，先唔好理究竟佢入面做到几多先啦。 咁不过系有时系有时宣传片讲嘅嘢系好天花龙凤啊！ 咁但系你见到即系佢哋有咁嘅创作意念喺入面，跟住你见到佢入面嘅即系发展嘅空间之广阔啊！再加上就系而家佢 target 紧嘅唔再净系打机嗰班人，即系你。你见唔见嗱？首先我想讲话，身边有一班嘅女同事，我俾呢一条宣传片佢哋睇啊。 你俾个高清震动嘅掣佢睇， 系咪俾嗰条？即系咧，佢哋见到咧，哇！即系见到个鱼竿啊，嗰支嘢啊，已经觉得好兴奋先啦吓。跟住后屘又见到哇，真系可以弹琴啊！即系一个二个话想买啊。呢一班嘅受众咧唔打机噶， 嗯。 咁仲有一班就家长就话喂，以往你话打机你惊就系、是、即系个小朋友沉迷系电玩啊，所以就唔俾佢接触啫。但系而家唔系，你净系一个亲子活动，净系喺个子女。 样嗰度拆嗰啲零件出嚟，开始自己 DIY 砌。其实你又可以训练小朋友嘅大脑啊、活动啊，又可以训练佢啲手。 成件事唔系打机咁负面咯， 已经唔再系嗰一样嘢啦。 智力训练工具、 啊，同埋嗰啲小手机训练工具啦，啲吓即系点样去手眼协调啊，训练呢一啲嘢。 同埋我觉得佢好聪明一个位咧，就佢、是、用纸皮做嗰个材质啊。你知其实喂，老实说，纸皮就即系唔系特别啲贵嘢嚟噶嘛。咁、我哋仲有伟大嘅即系祖国喺度啦。咁你知伟大祖国入面嘅复制技术，即系参考技术就好高超噶啦。咁所以你都可以想象到，合理推断就一定有啲副厂产品出现啦。而呢啲副厂产品亦都唔会好贵啦。咁同呢个相辅相成之下咧，佢嘅游戏主机嘅市占率咧，相信又会高高提升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曾几何时啊，体感游戏可以话系相当相当相当之蓬勃啊吓！咁啊，大家又记得咧，当时咧好多体感嘅游戏一出啊，咁好多嘅游戏商啊，都即时推出一啲即系体感嘅设备。咁啊，其中一部咧，我谂当时出大家都好有印象，但系而家咦，点解好似冇听过个名嘅咧？咁就系、是、嚟自微软嘅 Kinect。咁啊，仲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喺上年年底 around 十月嘅时候咧，咁啊，微软甚至乎已经系即系公布。就是说他们停产了、 哦是啊、 不会再生产这个 Kinect 的了。 哇几年命了。 是啊，那他呢现在仓库里面有的货呢他卖卖他呢那就算了。那当然他们都保证就是说呢即那个设备相关的、所需的服务提供的话呢他们依旧会是、provide 提供给所有的玩家的。 但是问题是都没有相应的游戏即是新游戏没有再出了。 没有新 game。 那我买个硬件回来没有 game。咁我买嚟做乜鬼咧？ 所以其实真系有趣嘅，即系我哋啱啱先至讲完啦，咁啊任记吓，即系玩体感装置啊，玩到出神入化啦， 而且唔放弃， 系啦， 谂新方法再玩。 咁但系喺另一边咧，即系有一啲公司啊，即系出一啲嘅体感设备咧，即系完全系无人问津嘅，即系都可以讲下点解会系咁样样。尤其是 Kinect 啫，嗱，其实佢系喺呢一个即系体感游戏最盛行嘅年代，即系讲紧嗰阵时候系2009-2010年嘅时间啦，因为嗱嗰阵时候咧，任记嘅 V 啊，佢嘅销量咧系PS 或者系嗰个 X 盒咧嘅两倍，即系 let's say 如果佢系有800,000销量嘅话咧，咁V 咧系卖1,600,000， 而且咧 V 咧喺当时嚟讲咧，嗰个硬件设备其实唔系咁好嘅，即系同级，即系如果你当呢个 Xbox 或者呢个Xbox 360添，其实应该，同埋呢个 PS4 系佢嘅对手 ，PS3 啊嗰阵时 ，PS3 系个对手嘅话咧，佢对比另外嗰两部主机咧，其实佢个硬件规格系低一啲嘅。 系 咁，当时都好多人即系又攞呢个耻笑佢啦，即系又系模糊机种。其实日本机你发现都系咁嘅，佢哋唔会主打嗰个硬件规格。 你睇动画都系噶，即系当吓、啊、你睇欧美动画，而家越行嗰啲 3D 啊， 真人化， 真人化。而家吓日本动画都仲系行嗰啲宮崎駿嗰啲咧， 或者龍珠啊， 或者去翻而家呢個世代啊，即系 PS4 而家，或者 PS4 嘅出一部 Pro 嘅，即系出一部進階版嘅主機啦，跟住 Xbox One 又出咗部即系勁啲嘅主機啦。咁佢哋而家兩個都係主打 4K 畫面嘅，但係你見任天堂而家唔玩呢樣嘢嘅，佢啱啱先 upgrade 到，即系 Switch 先 upgrade 到1080嘅啫嘛。即系你總係好似個畫面上個畫質上咧係遲咗人哋一代嘅，但係唔代表佢唔好賣嘅，但係佢就老飲即係日本就玩呢啲方。就是玩创意啦、 啊、 好似而家咁佢咪将佢同游戏主机同埋即係纸皮结合囉，你继续玩你嘅画面，日本人呢就继续玩创意，其实呢个都几大分别。 喂咁你但係佢哋又真係个方向呢係啱啦，因为而家事实证明都系呀，系咪先，因为其实嗰个时候 Kinect 一出嗰陣呢就係啱啱因为见到任记嗰部机又话咁好卖喎，睇咁盛行喎， 于是乎就参考咗佢。 係啦，于是乎佢就整咗一部出嚟啦，佢嗰个时候其实真 真係我話俾你知係鋪天蓋地嘅宣傳，掉咗好多錢出嚟。當時喺美國最紅嘅 talk show 嘅話，都務求要係上去介紹呢一部機嘅俾錢佢。咁呢一部機其實嗱，大家講下，因為其實佢就同任記唔同嘅地方就係佢係冇 controller 嘅， 即係冇個控制器嘅。 冇控制器嘅，佢標榜咩呢？就係標榜就係話，總之你擺個鏡頭喺個電視機頂嘅啫。咁你喺佢前面喐嘅話咧，理論上佢就可以感應到你嘅。 系啦，即系佢系捕捉你个人嘅形态， 系啦， 即系就咁就个摄录镜头喺度啫。嗱，佢其实佢规格系好高嘅，即系当年嚟讲， 系啊，规格系好高嘅， 好似啲防盗嗰啲咁样噶。 系啊，规格系高嘅，咁但系咧个问题系咩咧？嗱，之后你玩落游戏，嗱，首先啦，佢其实当时一出呢一部机嘅时候咧，佢跟咗只游戏嘅，我唔记得住个好似叫咩 Xbox Adventure 定系唔知乜鬼嘢嚟嘅。总之系一只咧，有五个 mini game 嘅游戏嚟嘅。某程度其实都好似个 demo 咁样，一只 show 俾你睇下呢一部机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即系都有啲似系 Wii Sport 嗰类咁样嘅游戏啦。 但系 Wii Sport 好玩好多倍啊嘛， 有好多嘢玩喎、 啊，啲游戏性嚟讲。 嗱，点解咧？因为其实一个最大嘅分别就系咧，佢头先阿 August 讲得啱啦，佢嗰个 Kinect 即系个规格系高嘅，咁所以咧一啲游戏嘅设计咧，如果系个动态要求就系话你慢慢喐嘅话咧，其实佢可以玩得到。 系啦， 咁但系只要稍为 快啲 嘅话，即系可能你开始要可能跑啊，要揈嗰支嘢嗰啲咧，手嗰啲咧，佢开始或者系跟唔上，变咗有好多游戏咧就有 delay 嘅情况。 系啊，因为我记得咧，我有买嘅， 哎呀， 都有买嘅呢个，咁佢其中一只游戏咧就系、是、等你变身做啲超级英雄。即佢自己創嘅超級英雄，我哋當係嗰啲蒙面超人嗰類啦，即係咁，然之後就同對方對打嘅。咁例如你兩隻手舉高就可以變身，即係個手掌向前就可以發啲光 laser 咁樣啦，發啲氣功咁樣啦。咁咧你同人對打，因為可以兩個人對打嘅，因為兩個好似白痴仔咁樣，隻手係咁揈，但係咧個 sensor 咧個感應器咧又唔係好感應到，咁你兩邊好似白痴 咁，係咁係不停推，但係冇嘢出。 係啦，即係右左右手咁推，唔諗住可以出招啦，但係佢。可能你揈十下佢先 detect 到一下嘅啫，咁呢个系即系游戏体验嚟讲咧，真系唔系咁好嘅。虽然佢好高规格，但系反而 V 又唔系咁嘅。V 因为佢真系有个制实体咁揸住啊嘛，佢个感应嗰个效果咧就反而仲好啲。 同埋因为嗰阵时候 V 咧，其实佢喺软件层面入边亦都配合得好好多啦。因为讲真，佢每一个游戏，例如话你玩 Mario Kart， 咁佢有个太盘根噶嘛，咁佢只要个软件个感应配合到佢硬件。因为佢零零四四出个太盘俾佢，咁佢要去令到呢两嘢升，即系要去做到嗰个 联合 咧，系容易过你 Kinect 去做嘅。咁唔同嘅游戏，谂下打 Wii Sport， 你可以有个网球拍俾佢咁样。咁每一件嘅用品啊，嗰、那个嘅设计啊，都仿佛好似系 tailor make 俾佢。咁相对之下咧，系应该容易啲去做到联合嗰一样嘢嘅。咁但系咧据我所知咧，即系讲开 Kinect， 如果要赞下嘅话咧，当时都仲好似话佢嗰个语音感应系好嘅。 不过佢而家仲有另一个用途嘅，你讲开又讲。 吓咩啊？ 因为咧佢规格高嘛，所以好多人都会买嚟攞嚟做其他用途嘅。其中一个咧就系佢啲主题乐园咧，佢会买咗呢部机，然之后 tailor make 去帮佢整一个独特嘅游戏。香港都有噶，你去啲即系例如有只 Iron Man 都见过啦，咁咧佢就系运用咗呢一个动态捕捉嘅技术，即系佢嗰部机其实是 Xbox 嚟嘅，但 系 嗰只 game 你买唔到嘅，因为佢系自己个乐园自己整嘅， 特制嘅， 咁啊变咗咧呢嚿嘢变咗净系卖硬件，就即系带动唔到部主机嘅销量，同埋屋企又玩唔到， 系即系其实最后尾去到最重要嗰个问题都系佢个创意性嘅问题咯，因为毕竟系即系佢呢一部机出又出咗啦，咁啊但系咧仿佛即系大家觉得佢。提供嘅遊戲都係咧喺個鏡頭面前跳下舞啊，擺動下身體， 做瑜伽。 但係咧，其實呢一啲嘅遊戲咧，而家喺坊間一啲咧，即係稍微 IT 少少嘅朋友咧，自己揾 webcam 啊，都可以做到啊相類近嘅效果噶啦。咁所以其實你話需唔需要真係買一部咁高規格嘅機嚟？去玩呢其实就即係冇乜咁嘅需要。所以你就明白点解去到即係啱啱上年年底嘅时候呢呢一部机终于都宣布话要停产囉。咁但係呢一个仿佛都系即係外国人同埋即係日本人一个諗嘢方式。 即係欧美嗰边同日本人个諗嘢方式唔同。即係欧美系主张去硬件画质上嘅。 你而家都见到系㗎你见啦。 PS 同埋 Xbox 斗就系斗呢样嘢咯， 斗嚟斗去都斗诶个处理器有几快。但其实老实说，玩家最关心未必系呢啲嘢嘅，你几劲冇用噶，你啲游戏配合到先得噶嘛。 系，又或者咁，你如果你本身个定位系呢一样嘢嘅话咧，咁你继续 drill on 嗰一个位咧，我觉得 OK 嘅。即系例如话有啲机体本身佢真系 sell 嘅就系佢可能射击游戏，佢 sell 嘅就系个画质，同埋个流畅度嘅。即系当有100个敌人喺你面前出现嘅时候咧，佢冇窒夹冇剩嘅，系好流畅。你可以见到个画面好华丽咁样去同佢哋对战嘅。咁如果你机体本身或者你嘅游戏嗰个嘅即系倾向啊，系行呢一个路线嘅话，呢部机体行呢个路线嘅话，我觉得系冇问题。咁但系咧，即系最怕就系、是、你见到喂隔篱吓日本厂商出嗰啲机有几好创意啊！你见到而家啊 Level 出啦， 系啦，即系大家见到条宣传片就哇，有啲唔想打，最紧要系佢有啲唔想打机，唔中意打机嘅，都对佢有兴趣噶嘛， 就觉得好得好得意啊！ 你知唔知公司啲女同事，我俾条片佢睇，一个二个即刻，哇，好得意啊！ 你俾咩 片解嘅？ 你俾咩？ 咪就系嗰条宣传片 哦， 系啊，好得意，哇，好得意啊！我想买嚟玩啊，即刻，但系真系咁样样噶。咁但系嗱，我觉得咧嗱，如果你话其他游戏商见到嘅话，你话会唔会想参考出翻啲相类近嘅 product 啫？我觉得一定会有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呢一样嘢本身又系唔系佢哋嗰一范呢？而当佢哋肯投资一嚿钱落去去研发呢一样出嚟嘅时候，佢哋会唔会諗得好清楚呢？如果唔系就会变咗下一个嘅 Kinect 㗎喇。 所以我都有啲担心，就系即使呢、這个即系Switch 啦，新嘅呢嚿嘢都好啦，咁到底佢嗰个持久性有几多呢？因为始终你都要睇返啲 game 嘅内容啊，即系你冇理由玩十隻都系钓鱼，十隻都系赛车，十隻都系嗰啲嘢㗎。咁你里面嘅内容系咪能够令到我嗰个配件可以更加丰富呢？嗰个持久性咧，呢个都系几重要。Kinect 我谂其中一个唔掂地方就系，玩嚟玩去都系冇乜突破，都系咁样嘅啫。咁所以嗰个吸引力咧就会大减，同埋当然有时根本我玩嘅时候系感应唔到啦。咁你就揈咗十下佢先应你一下嘅时候，你都觉得唉，不如算啦，唔玩啦咁样。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杨乐生，乐活玩家， 又嚟到即系搞电竞呢一环，呢一环令我系相当之烦恼。 做乜咁唏嘘嘅？ 难言之隐喎、啊、你。 唔系因为嗱。早一两个礼拜我哋就烦话搵咩队员啦、啊。咁其实呢而家虽然我哋都仲未公布究竟我哋嘅队员有啲咩人啦、啊。 但唔系有啲有啲队友已经应承咗㗎喇。 係你听落去的确系好似有唔少人应承咗啊。咁的确我亦都搵咗其中一个呢啱啱就同佢做一个好简短嘅游戏介绍。再加基本嘅游戏观念同埋一个操作嘅训练啊，咁啊，大家先听下佢嘅表现如何先。 乐活玩家年度企划，我要搞电竞。 哇，你唔系同我玩嘅咩？你唔系邀请我加入你队？ 系啊，之后等你练下先啦。 哇，佢不停咁强调不消耗流量， 系咩？系啊，唔消耗流量嘅，放心，唔使担心啊。嗱，你而家升咗你技能先。咁我哋继续向前行啦。 但我唔可以升埋呢个噶。咁我真系我如果我喺个吓，我唔好明喎。咁呢个系敌人啊嘛，意思系。 你唔好咁快玩完。 呢只蝙蝠。 你拉翻下边，你去下面啦，你去下面下路啊。 下边真系。 下路啊，下路呢度咪下路咯、啊。 哦。 我哋通常上路、中路同埋下路嘛。 唔系，哇呢个咧，呢个唔系噶。 喂，打佢啊！快啲。 好恐怖啊！哇！哇！ 技能掉掉掉技能掉掉，打佢掉埋掉埋掉埋。咁你杀到佢咯？ 哇，佢未死咯，但系死咗。 咁你买装备啦，又咁呢一个，你买咗呢个装备打人就会痛好多噶啦，等先，同埋帮你买快啲嘅鞋先，买一个。咁好啦。 咁我而家咧， 你打啲兵仔啦。 叫下路咧， 系 咪绿色啊？ 系啊，你绿色嗰个咯。 咁呢啲啊，例如佢红色嘅嗰啲。 喂，你想冲入去做咩啊？ 喂，你唔系叫我 绿色？喂，你做咩啊？ 我叫绿色啊嘛。 咁你一行咗入去咁入做乜嘢咧？ 哦，咁我谂住有绿色，我咪可以。 不过唔紧要，你仲有六秒钟就可以复活啦。 咪一转我唔啱咩？佢绿色唔系我可以打个塔咩？我唔打嗰啲人就。 但系佢一转咗红色啦嘛，已经。 哇，好复杂咯。跟住啦，其实咁边啲系我嘅 队友。 你见到咩？嗱，全部蓝色，蓝色能量嗰啲咪系队友咯，红色能量嗰啲咪对敌人咯。啱啊！你喺远远咁样掉，啱噶啦。 啱啊！ 但系唔知道掉空气喎，而家我系可唔可以揾啲目标掉下？你行埋啲啦，行埋啲得唔得啊？个塔爆啦，打而家打得啦，因为啲兵士入去行入去，行入去个圈入边打。 赢咗咯！ 我喺唔知道发生咩事嘅情况下，终于赢咗啦！ 赢咗咯！ 好睇下 Nicole 首场啊吓！睇下表现如何先啊！而家升咗新嘅等级啦、，Level 3。 系。 咁今场咧 ，Nicole 嘅表现啊， 我系全场最佳喎、都系。 唔系你系呢一个啊，呢、這个你嚟噶。咁、有 6.7 分啊，都唔错嘅。 差啦，系咪？ 排第五嘅。 吓、 五个人入面排第五嘅。 咩？咁佢哋你话佢哋系？好似好劲啊，系嘛？ 系咪好好玩啊？呢个游戏 好好玩， 唔晦气嘅。 我都唔知道做过啲乜嘢，即系去到中间，佢成堆人喺度，我都唔知边个系我啲队友。 好啦， 就系睇啲血系咪？ 系啊，蓝色嘅就系你嘅队友， 永远都系嘅。 永远都系嘅 ，OK， 永远都唔会离开你嘅 ，OK。 OK， 即系总之我见到蓝色嘅就系自己人，红色嘅就系对面啦。 冇错啦 ，OK。 系啦，好似我听到咧，好似有个老豆喺度教个女， 有几个问题，你好似打完咗一个回合，佢都唔知道自己系边只角色咁。 其实佢知啦，我最后 佢真系一开始玩打完之后咧，佢问我其实咧点样分边一啲系队友，边一啲系敌人啊？即系啊， 其实传说都好明显嘅喎。 跟住同埋会不停咁样样讲嘅就系话，咁其实我而家 要做啲咩啊？ 行边条路啊？因为我同佢讲话行下路啦。 下路即系边度啊？ 边度系下路、啊？ 点样睇噶？ 上中下都分唔到。 佢最屘改咗咩名？我想知。 Nicole N W H 系 Nicole 吴永熙咯。 咁正常嘅咩？ 系啊，即系好。 佢呢个学生证嗰啲名嚟噶， 系好老人甲乙丙嗰啲名嚟。咁我话唔得啦，你呢啲 冇啲霸气啊， 咪啦，完全唔似打机喎。咁佢话诶呀，我迟啲我再开个新嘅 account 之后再改个劲啲嘅名， 要千里送人头啦。头先听佢讲， 系啦，自己拱一埋敌人度自杀啦。咁嗱啦，阿教练，你教完佢即系一堂，你觉得点咧？ 喂，其实坦白讲，佢真系算系咁噶啦，即系唔算话系好冇打机嗰种嘅天分， 因为佢有斗争心啊嘛，佢系职业运动员嚟。 咁 啊，坦白讲，喺教嘅过程入面啦，我睇唔到佢嘅斗争心。 搞错啊！ 唔系，佢未搞清楚个场面啫。 冇错，所以目前阶段就佢嘅斗争心啊睇唔到住。不过咧喺一啲基本嘅操作概念上面咧，佢还可以嘅。起码我觉得啊，手指同个大脑同埋眼睛协调先。 佢行到个人嘅， 行到个人嘅， 好低要求我哋而家。 即系总之佢知揿咩嘢掣系打人嘅。 系。 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可以系一个吓好有 可造之才 成员嚟嘅呢一个系，咁其实枕住我都其实喺度仲物色紧啦，喺公司有啲同事啊，虽然咧有啲系铁脚嚟噶啦，应该就一定会 join 我哋个队噶啦，咁但系咧有一啲咧仲喺度物色紧咧，就系话咦究竟佢会唔会成为我哋嘅一份子咧咁样样，咁啊除此以外，今个礼拜咧亦都开始啦，喺网上面咧就招募一啲即系想同我哋一齐玩游戏嘅朋友啦， 已经有人下战书啦。 唔系下战书，系想同我哋一齐玩咯，应该话， okay. 因为你知呢个游戏咧，基本上就除咗你系对战之外，亦都可以一齐啊，即系结盟，跟住咧系对出面嘅外敌咁样样嘅。咁因为小弟即系呢一排咧就开始喺 YouTube 嗰度啊，咁就可能做下直播咁样样啦，咁都广结咗唔少嘅朋友啊，即系都会嚟睇下，你打嘅时候咧点样样，咩状况啊，咁甚至乎啊约埋一齐玩咁都有嘅。咁所以咧开始都识到唔少街外嘅朋友啊，咁啊知道，咦？原来你哋而家搞紧一坛咁样样嘅嘢啊！咁啊，有机会就不如一齐玩一下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大家唔使担心冇对手。我想话俾你知，我哋个电竞队一公布咗我哋成员名单之后咧，随时我帮你搵翻十对八对翻嚟同你打都冇问题啊！ 喂，咁如果想睇下你即系打机啲片，有咩方法先？ 我覺得其實咧，如果要揾咧 ，YouTube 都係好難揾咧。有時候揾片嘅話，不如咁啦，我將佢就放喺Facebook 嘅 fan page 嗰度，大家去查。我放條 link 喺個位。咁我 fan page 咧相對容易啲揾嘅，大家可以打烏加倫啦，又或者打 Kenny Play K N N Y P L A Y 連埋嘅話咧，咁基本上你搜尋專業嘅話咧，就第一個好似係我嚟噶啦，咁就好容易揾到噶啦。OK， 咁我將嗰啲片啊 link 啊就放喺嗰度啦嚇。咁今日時間嚟到呢一度就差唔多啦嚇，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聽日再見啦。